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8集，病上。 扁胜， 扁青也是他杀的。 证据呢？ 没有。 扁胜现在失踪了，音讯全无，你没有证据，我很难相信你。 展昭拖着下巴看他，白慕天却是摇了摇头。 你不需要证据，所谓抓贼抓赃，你只要在他下一次杀人之前抓住他就可以了。 他还要杀谁啊？ 我猜可能是陈默，或者是我。 杀完亲生儿子之后杀徒弟，扁胜是疯了吗？ 没准他的确是疯了，或者说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，谁知道呢？ 说详细一点。 展昭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，白慕天点了点头，跟展昭详细说了起来。远处白玉堂靠在一棵大树后边，已经放弃去听了。他对面一棵树后，林业火连树皮都挠掉了，也没听着一丁点儿，因为附近几个下棋的老头实在太能说了。另一边还有个练快板的，后边还有个凉亭里坐了一波喝茶的，一个老头扯着嗓门正说书呢。林业火听了半天，展昭和白慕天说的什么一句没听见，反倒是灌了满耳朵的刘备、关羽、赵子龙。白玉堂看了看身后的赵普，赵普也表示无奈。三人最后都回头看，想问问殷侯和天尊有没有听到，可回过头才发现俩老头不见了。仔细一找，俩老头正端着杯茶拨着花生，在凉亭里听说书先生讲三国呢。三人无奈，只能继续等。白玉堂很在意地看了看远处还在聊着的展昭和白慕天，他总觉得莫名有些闹心，希望这次会谈快点结束。突然林业火推了他一下，白玉堂回头，林业火直跺脚。 啊，你家那只后背铃呢？ 白玉堂也猛然想起来了，可以让娇娇去听。可是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，娇娇躲在旁边的一棵树干后面。白玉堂示意他去听听他们说什么，娇娇却摇了摇头。赵普和林业火都看不到娇娇，不明白白玉堂是把他派过去了还是没有。白玉堂则是疑惑地看着娇娇，这是娇娇第一次违背他的意愿，还是说他摇头不代表他不想去，而是他不能去？白玉堂皱眉，回想起之前白慕天看娇娇的那种眼神。 难道他真的能看见娇娇？怎么可能啊？ 翠湖边的柳树下，展昭听完了白慕天的描述，皱眉看着他。 你确定疯的是扁胜不是你？ 还是那句话，眼见为实，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确定一下。 展昭点点头。白慕天站起身，展昭觉得他说完了就也决定走了，谁知白慕天突然开口。 你有没有看过那本恶典？ 大致看了些。 没有仔细看过吗？ 为什么要仔细看？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局限在哪里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，可问题是你并不是。 展昭点点头，也不知道是觉得有理还是敷衍了事，他换了个话题。 玉堂说你知道扁胜当年的事情。 哼，我的条件还是没变，拿金丝铃来换。 可是你已经告诉我凶手是扁胜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扁方瑞已经死了，我估计在高河寨也待不久。扁胜杀了扁方瑞，我才发现他彻底没救，所以靠我自己拿到金丝铃可能性几乎没有，没准连小命都保不住，所以只能靠你们。 展昭站了起来，拍拍衣摆转身准备走，刚走出几步就听白慕天问， 你会一直留在开封府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回头。 不然去哪儿？ 不觉得无聊吗？ 行走江湖也很无聊啊。 的确，干什么都太无聊。 你也可以退出江湖，回家种地。 有什么线索，我会再联系你的。 说完，白慕天转身走了。展昭皱眉看着他走远，仔细寻思了一下，这小子这次来除了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之外，大概就是告诉了他两件事：一，好好看《恶典》这本书；二，问他觉不觉得无聊。展昭抱着胳膊看着湖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半个馒头已经被鱼群吞食了。再抬起头，白慕天也已经离开了。身后响起脚步声，展昭没回头，白玉堂走到了他身边，两人略站了一会儿，几乎是同时转脸看对方。白玉堂看着展昭，只是眼神询问谈得怎么样。展昭伸手轻轻一拍白玉堂的肩膀， 你叔叔婶婶当年就不该收养他， 他是坏人。 白玉堂皱了皱眉头，展昭听着白玉堂嘴里问出的这个小四字似的简单明了的问题，也同样简单明了的回答， 他大概连人都不算。 白玉堂一愣，看着展昭，展昭突然伸手一指湖面，白玉堂顺着展昭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岸边的湖面上突然浮起了大片大片的死鱼。此时岸边也有人注意到了河里翻肚皮的死鱼，叫了起来，两边来了许多人围观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也在看他，两相对视，此时都是疑惑重重。林业火看着河里的死鱼直皱眉， 罪过呀，一下子死了这么多。 哎，那小子跟你说了什么呀？ 赵普伸手拍了拍前边的展昭，展昭示意回去再说。四人往回走，而此时原本在凉亭喝茶听书的殷后和天尊则是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白玉堂看了看还放在桌上的茶杯，觉得俩老爷子应该是发现了些什么。远处的某个屋顶上，妖长天站在那里望着走远的白慕天，这时天尊和殷侯落到了他身边。两人同时转眼去看妖长天，就见此时妖长天两边嘴角翘得老高，笑得一口牙都露出来了。 怎么样， 当年真正遇到过的只有你吧？他像是得病的吗？ 没错。 这病已经没有了呀，他怎么会得？ 会不会是上一辈传下来的？ 不会，那些得病的都烧成灰了，连渣都没剩下。 那是怎么回事？ 没准是天意呢，想当年这病也不是谁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跟疫病似的，突然就蔓延开了，天灾嘛。 妖长天笑得幸灾乐祸，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，一起伸手抓住妖长天两边的衣领子。 喂喂，你俩干嘛？想打架吗？ 就你知道详情，回去告诉小的们听。 殷侯和天尊不顾妖长天反抗，抓着他就往回走了。妖长天一路挣扎， 干嘛告诉他们？这样多有趣，天下大乱才好玩嘛。 你死丫头。 殷侯和天尊瞧了一眼捂着心口的妖长天，心说活该啊你。展昭等人回到开封府，进了院子就坐下谈刚才白慕天跟展昭说的事情。展昭告诉众人，白慕天说扁胜才是这次案子的真正凶手。众人都觉得奇怪，坐下听展昭详细说。事情倒是也不复杂，据说扁胜一直都有收藏恶典与罪典，平时经常会拿出来看，而从10年前开始，扁胜练功出现了无法聚集内力的情况。在座不少高手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公孙则是不解。 无法聚集内力说明什么？ 这个说明他大限将至了。他与天尊殷侯的情况不一样，武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，而是强行练上去的，所以随着年纪增长身体衰弱，渐渐无法承受自己的内力，一旦内力无法凝聚，最后会开始逆向流出。 那是相当危险的。一旦内力开始逆流，身体很快就会垮掉的。内力少于原先一半的时候，死期就要到了。 他不是有金丝灵吗？可以吃来续命的。 续命是一回事，但单纯的内力消散和内力无法聚集导致内流是两回事。就好比说，这世上有让人死而复生的药，却没有能让人断臂重生的药吧。 啊， 意思就是扁胜的衰退是无法逆转的，他应该是死定了。 有一点很奇怪，他既然十年前就出现了这种衰退迹象，为什么现在还活着？ 对啊，前几天不还来了一趟吗？精神奕奕的。 白慕天说了他还能活到现在的理由了，有个神秘的少年出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